虽然他做的非常的精巧，但是这个遗憾的是他的毛笔他是不能自己蘸墨的，他是需要人工给他蘸好墨之后放在他的手里。 他要能自己蘸他就成机器人了。 是是是是， 那时候没有那么发达。 对对对、嗯、然后给他蘸好墨之后放在他的手上、 嗯、 然后他就可以在他面前放的这个纸上就是工工整整的写下八个大字，就是八方向画九土来往。 哦，能写八个字呢。 是，而且这个字儿非常的精准，而且笔锋什么的、 嗯、 都可以写出来。 哦、嗯，这是一个神奇的钟。 是的、 嗯、 然后如果我们有机会打开那个这个钟表的机芯的话，可以看到其实它控制这个写字部分的是三个圆盘。 嗯， 这个圆盘呢的边缘上有那个凹凸不平的这个齿轮。 嗯， 然后这来控制它的笔锋或者那个笔的上下移动的这些动作。 嗯， 然后这是写人的， 这个现在在钟表馆能看见， 在钟表馆比较显著的位置。 那么大个儿呢、 是 不由得它不显著。 是，然后第二层也就是写的人的上面的部分是它的这个计时部分。 哦，就我们平常看到钟表表盘那样、 对对对，所以我故宫的钟表也就有这样的特色，虽然是叫钟表，但是它的计时部分有时候并不是占据非常主要的这个一个位置 啊，倒是上下的这些玩意儿比较大。 对对，所以很大程度上，像故宫的那个钟表更像个大玩具 啊，真是挺有意思的 啊。然后在这个计时的部分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敲钟人， 嗯， 就是这个人他一手拿这个钟锤。然后他面前有一些钟碗、 嗯、 就是可以发出声响的这个。如果这个钟表是在三点、六点、九点、十二点的时候， 嗯， 他会报时。就报时完了之后，这个敲钟人他就可以来演奏音乐，就敲出非常美妙的这个乐曲声。 哦。 然后这个钟的最顶层，也就是第四层， 嗯， 他有两个人，就是我们乍一看的话好像是在跳舞。 嗯、 这个跳舞人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圆筒，但是奇妙的地方是什么？如果这个开动之后，这个钟表，这两个跳舞人他分别向外旋转。 哦， 一开始的时候两个是挨在一起的， 嗯， 他向外旋转的同时，他的距离就拉开两个人的中间。 嗯， 随着他距离的拉开，他手里的圆筒就展开了，变成一个横幅。 嗯， 这个横幅上就写着万寿无疆。 因为我感觉那时候的钟比现在的钟好玩多了。 是，从观赏性来说，它的确是非常的有价值。 啊、哦，它真的是又会写字儿，又会跳舞，还能报时，还能拉横幅。 是， 嗯，这是写字人钟的一个情况。 哎，对，这个写字人钟是英国制造的。 啊、 当时就是制造这个钟表的这个人叫威廉森，据记载呢。他做的这个写字人钟进到清宫里边不止这么一件， 嗯， 还有另外的其他的几件，据说是乾隆皇帝把另外的几件还进行了改造， 嗯， 除了能写汉字的， 嗯， 这个机器人之外，他还让他能写成满文、蒙文、 哦、 这样的字体， 哦、 遗憾的是那些钟表现在我们都已经见不到了。 这乾隆用现在话说成会玩啊、嗯、真会玩。 的确是这样，的确是这样。 啊、那么这是这个写字人钟，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群仙祝寿钟。这是我们发送05就能看到这个钟哈，这是一个什么钟呢？ 群仙祝寿钟 也是一个很大个儿的，我看、 也是一个大个儿，它的高度是有1.85米。 哦， 嗯，这个上边的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写字钟，它是英国制造的，这件呢是我们清宫座钟处制造的。 嗯， 这 咱自个儿做的， 自己做的， 所以古色古香的城楼哈。 是这个钟表制作，就是从外形上看是非常精细，然后整个那个。 嗯， 建筑上的那些栏杆啊、柱头啊， 好细哦。 对，甚至细到连他那个屋脊上的那个稳兽， 嗯， 都有模有样的都做出来的，是非常的逼真的。 嗯， 但是就是说，它最精彩的地方也不是说它的计时部分， 嗯， 它最精彩的地方也是跟写字人钟一样，是它的变动的这个地方， 嗯， 就是它上层， 嗯， 这个门平常是关的， 嗯， 就是最上层的这个，等到报时的时候呢，这个门会打开，会打开，就这个三个人也是刚才说的会敲钟的， 嗯， 他就缓步的走出来， 哦， 他走到就设定的位置之后，他就停住了。